第76章分房间。 赵家彤性格温和，跟秦鸠虽然有隔阂，但也不会放在脸上。高琪不一样，秦鸠过来的时候高琪如临大敌，如果不是赵家彤摁着，他袖子都卷好了。你干什么？赵家彤瞪了他一眼。 我这是条件反射。 赵家彤没好气地说，平时在监考区也没见你这么大反应。 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酒使人平和，况且我跟他很少碰上，他001，我1006，虽然都是两个零，那级别差的就多了，我想反射也不给我机会啊。 你差不多一点，都说001休养回来记忆受损，压根不记得那些过节了。 我知道，但真的假的谁说得准呢？ 你这话真是的，假装这个有什么好处呀？ 好处多了去了，我给你算算啊，省得跟人解释那天发生了什么，省得被人找麻烦，省得避嫌，我都从排序E一路退到四位数了。他一个中心人物，休养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这好处还不够多吗？ 这下轮到赵家彤没话说了。实际上早期那一批监考官大多都是这么想的，系统 bug 导致了误伤什么的，那是说给后来人听的。早期的明里暗里较过劲的那批监考官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无非是有人暗自蓄力，悄悄做了一些准备，打算一举搞垮系统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有人泄密，有人临阵倒戈，又或者是有人故意作对，导致了行动失败，系统反将一军的。但凡牵涉其中的监考官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监控的监控，在出事之前呢，其他人并不清楚具体细节，但出事之后看结果也能知道一二。被系统愤而除名的是考官 A， 继续当001号主考官毫无影响的是秦鸠。看，很明显他们诧异于表面的是，系统完美代表的考官 A 居然干了强硬派才会干的事儿，也诧异于表面强硬派的秦鸠最后居然保了系统。那件事之后，系统做了自我修复和自我升级，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监考官全部都待在监考区，而考生全都待在休息处。 高琪一度很生气，一直以来他都把考官 A 当作朋友，但对方悄悄搞事居然一点都没透给他。在那个月，高琪才知道这是那位冷面朋友另类的保护，以免系统一个个的处理他们。成功了，大家一起解脱，失败了，也就考官 A 一个人的事。那一个月之后，系统变化很大，一方面对监考官的监控力度更高了，添加了许多规则，另一方面也更古怪了。哪里怪高启说不出来，反正有点疯吧。那之后，早期的监考官们逐渐从核心抽离，变成后来者的下属，变成高启这样的末尾号。而后来的那些监考官们不知道系统用了什么逻辑和方式说服他们，又或者通通洗过脑，那些进入系统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忘了现实生活的事。不是实质的遗忘，而是你会猛然发现他们聊天从不提我以前是做什么的，我小时候发生过什么，除非你主动去问，仿佛人生是从进入系统才开始的。那之后再没出过跟系统对抗的硬骨头。其他撇开不谈，就这背景，高琪怎么可能和秦鸠和好？ 高琪鼻孔出气，指着秦鸠说， 你看见了，是他先过来的。 赵家彤怀疑酒喝多了是不是影响智力，说话都会变幼稚，但他没精力怼高琪了，因为秦鸠已经走到了近处。 赵家童也有一点紧绷。 你来干什么？ 高奇抛了一句。秦秋脚步一顿，目光下移，似乎刚刚才注意到他，表情微微有些讶异。他抬了一下手说， 下午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高奇嗤笑一声， 装，嘿，接着装，你没看到我们在这儿直奔过来干什么呀？ 秦秋挑起眉，就这么一个动作在高奇眼里就是嘲讽。接着秦秋又倏然失笑， 我不太能理解这份莫名其妙的敌意。 高奇扭头冲赵家童做了个口型，说看失意的好处。秦秋在马车前站定， 不过我不是来找茬的，我是来找人的，你听听，他果然是要找。 高奇对赵家童吐槽到了一半突然顿住， 找啥？ 秦秋两手背在身后，漫不经心地活动了一下肩骨说， 找一个人，别着急瞪眼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来我们马车找人跟我说没关系，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？ 高奇嘲讽完一脸警惕， 你就说你要找谁。 刚问完，他听见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，居高临下砸在他头顶，找我 啊？高奇回个头，差点把脖子毁断。 就见油货躬身从车里钻出来，手里拎着脱下的外套，瞥了他一眼说，我。 高奇指着秦秋问油货，你知道他谁？ 秦秋。油货生怕高奇不知道秦秋名字，又贴心地补了一句，001号监考官。 这位中年男子高奇还不信邪，他又扭过头指着油货问秦秋，你知道他谁吗？ 秦秋抬头看向油货，背手的姿势明明挺绅士的，却又透着一股没个正形的脾气。秦秋笑了一下说， 要找我们大考官手续还挺多呀，难道这是新聘的门神？ 高奇气得脸都青了， 谁跟你是你们？哪儿门子你们大考官？门在哪儿？没有门，把门吞回去。 高奇像个追着人啄的公鸡，连续发来灵魂拷问，问的秦秋上半身往后让了让。 秦秋有一瞬间的纳闷，但很快从记忆深处扒拉出几句话来，好像很久以前有人跟他说过，这位1006号监考官不仅仅是认识考官 A， 还是考官 A 曾经的朋友。当初听说这些的时候，考官 A 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代称，一个早已被除名的前辈，年纪比他略小2岁，曾经很厉害，和他互不顺眼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这些只言片语，这些亲朋关系，于他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，从没上心。没想到1-2年后居然会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秦秋神奇地理解了眼前这位不太熟的末位考官，把您喝多了吧这句话吞了回去，没有在意对方不友善的态度。油货撑着车柱跳下来对高奇说， 刚刚没提001，我认识。 听见媒体两个字，秦秋又挑起眉。油货继续对高奇说， 我来这里第一场考试，他是监考。 高奇纳闷说，一般来说正常考完监考官都不会出场吧？ 违规就出场了。 高奇又纳闷地说，那也是把你塞进禁闭室就完了吧？ 违规几次了。 他是来贴身监考的？高奇又警惕起来， 不是，贴身监考那场他帮忙烧了考场，被罚成了考生了。 所以你们现在是？高奇搓着脸，表情很复杂。 我们。 油火说着顿了一下，看了秦秋一眼又收回目光说， 是朋友。 这下换秦秋疼了， 秦鸠舌尖顶了顶腮帮，表情意味不明。高奇有点意外地看着秦鸠，神色复杂。赵家童轻轻捅了他一下，用口型说失忆。高奇了然，心说是了，他现在相信秦鸠是真的失忆了，不然打死秦鸠也不会跟考官 A 搅到一起，还朋友，多打脸呢。考官 A 失忆了，001也失忆了，所以现在这样和平的认识，和平的相处，和平的成为朋友，勉强可以理解，个屁。高奇心里啐了一口，看在考官 A 的面子上，勉强忍一忍可以，和解不可能。高奇趁着诱惑秦鸠不注意，悄声对赵家童说， 朋友绝对是瞎扯，也就现在双双脑子坏了才能当朋友，不信你等他们记忆恢复再看。 确定还能恢复？ 谁知道呢，我倒是听说过一些，回头啊给考官 A 试试。 靠不靠谱呀，你不要乱来啊，你当系统死的吗？ 高奇撇了撇嘴， 我现在是考生。 不远处马车绕着圈，车夫在里鞭子。游货对秦鸠说， 我以为你被系统发配去了别的考场。 我也以为，但还是下车找了一遍。 秦鸠理了理脱下的外套，哼笑了一声，抬眼看着他说， 哼，看来运气还不错。 仲夏的天气突然有点干，游货舔了一下唇缝，一手插着口袋，眯眼看向不远处的城堡。 考试题目听过了，这次两两分组。我 正说着，周琦也下来了，马车夫特别没眼色，牵着马过来打招呼， 二位先生和夫人都送到了，那我先回镇子了，有什么需要可以来镇子里找我。 马车夫又转头对周琦说， 夫人，我多一句嘴，在这里最好不要离自己先生太远。 说完马车夫把周琦推过来，说了一句再会便跑了。周琦一脸疑惑，秦鸠没说话，游货也没说。安静了两秒，游货正要开口，秦鸠转头往不远处看了一下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走过来，冲着这边的秦鸠说，你来找朋友？ 嗯。 秦鸠回了那女人一句，转头对游货解释道， 系统强行两两一组，我自然也多了位夫人。 过了片刻，游货嗯了一声，在一旁的周琦至今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。马车夫们很快撤离，城堡前的石头广场上只剩下了一对儿一对儿凑成夫妇的考生了，不知道系统在搞什么鬼。头顶上雷声又响了一声，城堡大门洞开，发出了吱呀的声音。一个穿着礼服的高瘦男人走出来，银灰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在脑后扎了个揪。他对众人鞠了个躬， 午好先生夫人们，我是这里的管家道格拉斯，公爵老爷身体不舒服，用过下午茶就睡了，我来给诸位安排房间，稍作休息，晚宴如期进行。 管家道格拉斯说着，大致扫了一眼宾客，然后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说， 一对一对来。 虽然题目说瘟疫肆虐，但城堡里面的仆人们依然收拾得很精心，几乎看不出是正在遭受苦难的地方。道格拉斯拽着一张羊皮纸，每进一对宾客都会在纸上记几笔，不知道他记的是姓名还是编号，但既然是系统里的 NPC， 相信管家一遍就能分清所有人。不出意外，仆人给每一对夫妻都安排了一间房。大多数考生不敢乱说话，在考场里面能有一个地方好好睡觉那就不错了，有人作伴更是好事儿。男女也就没那么讲究。到了游货这里，周琦先说了一句， 请问 能不能分两个房间？尤霍意外地看着他。尤霍当然想过要提，不过呢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人家姑娘也不好。尤霍本来打算分好房间后，跟周琦说一声，直接换房，换一个女人来跟周琦住。这种地方，两个人还是比一个人安全。谁知道管家道格拉斯听见这话，走过来，他灰色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周琦。 抱歉，夫妻必须住一间。 周琦立刻反问道，啊，那我离婚不行吗？尤霍皱了皱眉，把周琦往旁边轻拍了一下。于是呢，道格拉斯目光就盯上了尤霍。老管家说， 公爵有要求，只接受恩爱夫妻来做客，单身不行，分居不行，离婚更不行。 这种神经病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题目说了，公爵的要求必须满足，否则整组惩罚。尤霍是无所谓的，但同组的周琦呢？尤霍勉强忍下，臭着脸对管家说， 分吧。 没过一会儿，房间全分好了。尤霍在靠近东塔的三楼，秦鸠和那位叫杨叔的姑娘住他左边，高琪和赵家彤住他右边。房间倒是很大，分里外间，有白布屏风，有餐桌椅、梳妆台，有兽皮长椅和地毯，还有卧室和澡桶。唯一的毛病就是城堡里盥洗室很少，要去一楼。床上有很重的帷幔可以罩上。周琦进屋万分尴尬，先进卧室转了一圈，然后咕哝说，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 什么？ 尤霍正在琢磨着找人换房，有点走神儿。周琦撩起帷幔嗅了嗅，摇了摇头，又蹲在床边嗅了嗅，依然摇了摇头。不知道，就是有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。这姑娘想了想后说，有点臭的味道。左嗅嗅，右嗅嗅，屏风椅子都没放过，最后揉了揉鼻子说，没找到来源，可能是我鼻子出问题了。不过我确实有点过度敏感了，心理因素作祟吧。尤霍征求了一下周琦的意见， 左边右边两位小姐选谁？ 啊，周琦愣了一下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没关系，其实都可以的，要不就右边吧，毕竟在马车上聊过天。 尤霍抿了一下唇， 左边也可以。 虽然那位杨叔姑娘看着有一点点盛气凌人，她刚想开口，尤霍已经转身往门口走了。 房间门是木质的，打开的时候呢，会发出酸掉牙的响声。白天还好，如果夜里安静的情况下，能让人寒毛直竖。门一开，尤霍刚要出去，就见门外两边同时上来一个男仆说， 不能调换房间。 不仅门口有两个，十里八乡啊，不，长廊上每个房间门口都站着仆人。周琦生怕这帅哥出事，赶紧拽他回来说， 算了算了，先别换了，大不了咱们俩轮流睡床，剪刀石头布吧，今天你睡床，我就睡外面，明天我睡床，你就睡外面，反正有门有屏风。 不用了，你睡吧，我无所谓，椅子就行。 话音刚落，阳台上突然传来一声轻响，两人转头看去，就见高琪蹑手蹑脚地走进来，挫着脸对尤霍说， 考官爷，帮忙帮忙，我可不敢跟赵家同一间屋，我万一喝大了呢，回头对他影响不好，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凑合凑合？门口全是 NPC， 我想了想，第一天就跟人动手不太礼貌。 高琪又看向周琪说， 哦对了，小姑娘，我跟赵家彤说了， 他一会儿从阳台接你过去。放心，我们技术很溜，摔了我垫底。 周琦受宠若惊，连忙点头说， 这样就麻烦你们了。 高琦先把小姑娘收买了，再转头大狗似的问油货， 行吗？ 行吗？ 赵佳彤是个身手敏捷的女人，但他们没想到周琦也很厉害。周琦一步横跨，劈着叉就去了隔壁，翻下去的时候柔软又灵活。把姑娘们安顿了，高琦顿时放松下来。他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老朋友了，尽管这位老朋友已经不认识他了，但没关系，没有什么阻挡得了友情，一切都可以培养嘛。一场考试出生入死一下，一个房间说说知心话。哦对，考官 A 不爱说话，高琦单方面说说知心话不就成了吗？高琦进卧室转了一圈，把外套挂在了衣架上。他走出卧室，在桌边找了个质朴的银杯子，倒了一杯水，刚喝一口，就听见阳台又是一声轻响。油货正把屏风挪去旁边，踢了踢他的底座。闻声抬头朝阳台看过去， 你怎么来了？ 油货问。就见秦鸠半蹲在阳台石栏上，手臂垂着，有些吊儿郎当。这人对危险的地方情有独钟，丝毫不怕自己掉下去。 来探个风。 秦鸠拖着吊子问油货， 贵夫人在吗？ 不在。 秦鸠翘起嘴角笑了一下，他撑着石栏跳下来，玩笑说， 那最好不过，我来找你偷情。 屏风后面高起水喷了一桌子。秦鸠眯起眼， 看来你还藏了人。